从承诺和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没有谁能像我们清楚。曾这么珍惜过，当天的故地无言又老过，如有好感夜谈话中可讲起 心底的痛楚，光阴再擦洗过，你会否想起我，仍怀念着当初，时逝去那些经历改变着我， 并没有那一方是对跟错， 你眼睛 想再飘过，飞出去后唱我的歌。 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相拥亲吻能想着我，你我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曾承诺过这么多，当天都也生过，没有谁能像你谅解我。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亲吻路上着我，你我亦那么傻。而其实我记得曾承诺过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让过程留在我们心窝。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相拥亲吻想唱我，你我亦那么傻。你其实我记得， 我知道你很难过。让自己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受伤的眼神令人心疼，没有一个人非要另一个人才能过一生，你又何苦逼自己面对伤痕。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问怎么做爱才能长久，这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短暂的一生里，我甚至来不及爱你，把最美的献给你。 心火是那么宁静。

是。 按个闹钟，按一下就停。那么多年得意忘形，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他 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969。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99。 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教育品牌，北京文化产业50强的涂抹艺术教育第一期合伙人全部孵化成功，第二期合伙人正式启动招募。合伙人要求：喜欢孩子，热爱教育，涂抹在创业的路上还会给予的更多。招募电话：133-0112-5077，133-0112-5077。 北京969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969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969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969一点动听， 动听。 为梦中一再一， 我这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Listen to the word.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点动听点歌环节。各位好，我是秦涛。我们的听友 Ivor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说：“点歌，今天是我的好姐妹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又下雨了，让我想起上学时和好姐妹一起淋雨的美好回忆。无论在哪里，无论长多大。”我们的友谊永不变，想点一首孙燕姿的《绿光》送给他。是啊，每当下雨的时候，总会让你想到一些人或者事吧。因为所有人说下雨是老天在哭泣，很多人在这一天都比较容易怀旧。那么在北京的暴雨的天气里，你想到的是哪一位，或者你想到的是哪一件事、哪一个人，让你念念不忘呢？好了，也祝愿你这位朋友生日快乐，也真心希望你们的友谊长存。这首孙燕姿的《绿光》送给你们。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分享你听到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的9:30和下午的18:30，一点动听和你不见不散。 期待这一个幸运和一个憧憬，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哪里？这湖面漫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不同于任何意义，你只是绿光。 在哪里？